发银涟漪，一败不沾时机。何同尘干白长洲，独孤西。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自在，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想什么？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 真挚的荒唐的你的我的混成一团那扰乱因果空洞的复杂的新的旧的无法分割吞噬我

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是时候

阳光里，回想起我的童年，你把我举过头顶，我看到了你的背影，思念像开在心里的花，就这样盛开又枯萎，回忆像飘在风中断线的风筝，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

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

煽风点火，雨夜静静走，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 小桥

coffee, I cannot sleep out. I can recognize myself. Da da da da, miss you tonight. Da da da da, miss you 紧抱双臂，想守护你。